我想放弃我的音乐梦了，我的歌曲都没人喜欢，不想继续了。 那在你选择放弃前，不如先看看由 Paul Rudd 跟 Nick Jonas 主演的音乐喜剧电影 Power Ballad， 或许看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轻易放弃你的音乐梦了。 Been toying with this one for years. Is every song I ever wrote in my life is about you. So good. 一位过气的婚礼歌手 Rick 结识了一位逐渐失去人气的男子乐团成员 Danny， 两人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结缘，还进行了难忘的即兴演奏。 Danny 之后却在未告知 Rick 的情况下，把 Rick 的歌曲改变成了热门歌曲，凭着歌曲重振演艺事业。 Having my name on that song would change my life。 现在上到狗选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Power Ballad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 详情条规浏览狗选的 MY Power Ballad， 6月4号一起踏上音乐之旅。 狗选 ，We are on track。